麦克，你会用筷子吗？ 我不太会用。 没关系，麦克，这是刀叉。 哎，麦克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 我们家有五口人，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姐姐和我。孝明，你有姐姐吗？ 我没有姐姐。 那你有妹妹吗？ 也没有， 我家只有一个孩子。妈妈， 阿姨， 我们洗碗吧。 好啊。 好吧。